特别报道，20年20人，七月奉献。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那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直播线就可以通过直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在每天早上都看到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 是的，大家可以打开花椒直播啊，来观看我们的活力982这个房间，并且记得点击关注和分享，这样就不会错过每一天的直播啦。 没错，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分享过说，就是闹钟总按延迟键，对心脏压力很大。 是的，是的，是的。 我觉得我这个周末给我的心脏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你这个周末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每天早上就是在6点多我的闹钟开始响的时候就一直在延迟，然后我的心脏就是一直处在那种紧张，哎，小确幸，紧张，小确幸， 小确幸，就是哎还没有晚，是不是？ 对，还可以再睡一会儿。 那你倒是起啊。 起不来啊。 你努力啊。 我觉得每天早上都是我的大脑和我的心脏的一次赌博。 可是为什么呢？就是你既然知道这样对心脏不好，的确还挺慌的，是不是？ 但是如果我早起的话，对身体不好。 不对，早起的话对心情不好。的确是周末好像很难起得来啦。 对，就是心脏和心情，有的时候你必须得选一个，对不对？ 必须有一个在路上。在沉睡的路上。 我觉得是这样的，是心情和心脏必须有一个在睡着。要么心脏在睡着，要么心情在睡着。所以每天早上都会编各种各样的谎言来欺骗自己的心脏，甚至于自己的心情，对不对？ 是的。 最近我是看到一条新闻，是公布了在微信朋友圈，在2017年上半年度的十大谎言，就十大谣言，我跟你分享其中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好不 好？ 好的。真的还蛮有意思的。第一个谣言。Emoji 表情是日本人发明的，但是需要付费。我想问一下，你付费花钱买的是什么 Emoji？ 我也想买。 从来没有花过钱是吧？没有发现有任何值得花钱的 emoji。 对， emoji 就是不花钱的， 对， 它是系统自带的嘛。 有一些是花钱，但是 emoji 指的是特指的那些笑脸的那些小黄眼吗？ emoji 其实是指日本人发明的这种就是特定的表情符号。 嗯， 对，它是需要你花钱的。 嗯 嗯，哦，不不不，它是日本人发明的。 是怎么被这条谣言洗脑的？ 是这样，我是刚刚被我的心脏提出了抗议。 大家不知道今天水水进来的时候就一副很慌张的样子，说感觉每天早上都是一场大赌博。 每天早上的出发都是一次敢死队。你知道我每天就是从我那个单元门就是一推开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有一种英雄要赴死的感觉。 嗯，所以每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有半个小时会有一种莫名嗨。你知道什么叫莫名嗨吗？就是啊，我又起来了。哈哈哈，好好笑啊，这一切。 哇，今天的世界简直是灿烂美好，是不是这种感觉？ 嗯嗯，发一个 emoji 的什么表情呢？哈哈哈大笑好不好？可是 emoji 这个表情是不是指这条新闻说的是 emoji 这个东西是日本人发明的， 然后这个东西确实是日本人发明的，我去查证了。 然后慢慢的就有越来越多国家的人自己生产 emoji，包括咱们还有自己的表情包啊。嗯， 但我们的那个不叫 emoji 表情包 ，emoji 就是那个小圆脸是吗？ 对， 就是微笑。 就是、 然后 它其实实际上是从日本的一种绘画形式当中演变出来的，是一种编码。 嗯， 然后我们自己的那个叫做 GIF 表情包。 嗯 嗯， 所以说。emoji 真的是日本人发明的，只是他不付费而已。这条谣言是这个意思， 对 不对？ 是这个意思。 啊，好嘞。 嗯、 第二个谣言是什么呢？ 来看第二个谣言。第二个谣言说的是，某地出现四个假和尚入室偷肾。 啊，好像是有看到了。 你有看到 过吗？这是谣言 吗？是谣言。 为什么？怎么证实的？ 就是查无此事。 生编的是吗？这个还行。 然后第三个。紫菜是塑料袋做的， 啊， 嗯，大米是塑料做的， 有很多塑料做的东西啊，在朋友圈里面，嗯、 什么胸吗？ 大米啊，你有看到那个胸是什么了？胸这事儿听起来好烦人的。大米，你有看那个小视频吗？ 胸不太可能是塑料，因为塑料硬嘛。对不对？还是需要柔软的质地的。 胸是硅胶。 那我想问一下，大米不硬吗？ 大米硬的呀，是塑料硬啊。 但是大米塑料的大米咬起来和大米是不一样的吧？所以它咬也 就没有塑料大米。 OK， 那个小视频拍的是有一个小黑作坊，然后这边有个工厂，从这头塞进去塑料，然后那头就出来大米。 哇，真的好厉害哦！ 然后它有一个连贯的流水线， 哎， 就从这边塞进去。 请问这样的机器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没有，可是我好像听说，就是其实塑料的成本比大米贵，所以不会有人用塑料做大米，是这样吗？ 哇，天哪！ 嗯， 塑料是比大米贵的， 嗯， 好厉害！ 你看一下这条辟谣的，它辟谣的原因。 那请问一下，不是它没有辟谣的原因，就是告诉你这是假的。 你看你面， 嗯， 我也看了这条的呀， 嗯， 塑料大米是塑料做的。云水，你这是弄的什么？ 十大谣言。 哦，这么简单。我看的是一篇比较完整的微信朋友圈辟谣的十大谣言。 OK。 然后它里面论证塑料是大米做的那条是谣言的论据就是塑料的成本比大米高。 啊、 嗯。啊，我也不确定了。大家如果在直播间里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查一下是不是塑料的成本要比大米高呢？ 我觉得我们这样会被打。就好不容易早上跟人家分享一些信息，然后还要让人家自己去追查这样的那个。 对呀、啊，我们要勾起大家的好胜心和好奇心呢。 那大家顺便查一下，紫菜是塑料袋做的，为什么是假淘宝？ 顺便查一下，这个词真的是听起来非常。 再顺便查一下，为什么虾头里的两根白线是白色寄生虫？ 那个不是， 对吧？ 那个不是，嗯、那个是虾的，这是人民日报发的辟谣的文章， 嗯， 是什么来着？是它的卵是吗？还是？哎，你这样好无聊啊！你这什么都不弄。 我跟你说，我 都没有论据。 为什么要用论据呢？谣言就是谣言、 啊。谣言，你告诉我它到底是什么呀？它的确有条白色的东西啊。 OK， 那你查一下吧。 嗯， 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什么失踪15年的一个人，什么被采生切割，什么强迫乞讨，这个也是假的。还有一个更牛的，这个谣言真的我是觉得有人信、 嗯、 小孩溺水不超过一个小时可以通过倒杯跑步的方法获救。 啊、 对吧？ 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听起来就很没有常识啊。 你要告诉大家正确的是什么呀，你不能只告诉大家这是错的呀，怪不得你本科没有考上北大。你看得出来我特别较真的那个风格吗？ 怎么开始变成这什么教育攻击了呢？请问 没有啦，就是你要告诉大家这为什么是谣言啊，你要简单整理一下。 okay, 你不能只告诉大家这是错的。 好， 你不能只告诉大家一加一不等于三，你要告诉大家一加一等于二才行。 对啊， 嗯， 一加一等于二。 嗯，你要告诉正确那个答案啊。 OK, 所以你查到了吗？ 我正在查这篇文章。 就是虾的头上的两条白线是啥？ 嗯，首先我们来看，我要看一下塑料的那件事情。 嗯， 来看一下现在公布的微信上半年的十大谣言呢。比如说你看大米是塑料做的这一条，它的真相是塑料大米其实已经流传很久了。2011年的时候呢，就曾出现过各种塑料大米在中国被制造的谣言。随后不少人指出说，塑料大米并非被当作食物，只是近日该则谣言又卷土重来。嗯，塑料行业人士表示，那个所谓的塑料大米机是塑料行业当中很常见的塑料造粒机，工厂把回收来的塑料放进造粒机，生产出再生塑料颗粒。 嗯， 这些塑料颗粒呢是再次制作塑料制品的半成品原料，并不是卖做大米的。嗯，那目前并没有在大米内掺入塑料成分的造假手段，且这类再生塑料颗粒的均价为每千克10元左右，而普通大米每千克不超过5元。 嗯， 所以说塑料颗粒的成本比大米贵，就不会有商家去用这个做大米。 OK, 嗯，是不是？ 是。 有没有觉得 好厉害，就感觉一下子这个谣言就破掉了感觉。 对呀，你要告诉大家事实真相。 嗯， 包括你说的那个虾头里面有两条白线。 嗯， 谣言说是白色寄生虫，可是实际上并不是的。真相是呢，虾头剪开的确会有白线，但这两条白线并不是所谓的寄生虫，而是熊虾的精巢。 啊， 有没有觉得恍然大悟？ 天哪，熊虾的精巢是长在头上？ 你管人家呢，人家想长哪儿就长哪儿。你能理解我生气的原因吗？ 啊，我理解了。 我要问你为什么？你还我提出我的猜测，你还笑。 嗯， 你还嘲笑我，你还哈哈哈哈哈什么哈哈？ 我没有嘲笑你了。 西园弟弟来了，欢迎你哦！来，既然你来了，我们就播一段电乐吧。好不容易有画面了，哎，我们的直播现在正常了，是不是？如果能看到我们的话，可以给我们打个招呼吗？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嗯，我是水水。 我是珊珊。 嗯， OK, 那关于谣言的这个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是的。 嗯， 的确在朋友圈当中会刷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耸人听闻的事情啊。 嗯， 我建议大家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反复的去求证，用科学的态度去看待这些所谓的火爆文章，十万加以上的。 对，特别是比如说像小孩溺水不超过一个小时可以通过倒杯跑步的方法获救的这样的说法。哎，你知道吗，我后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其实谣言传播度比较高的无非是和我们的比如说健康， 嗯，生命， 然后教育，然后这种比如说社会不公 息息相关的嘛， 什么的息息相关的。 对， 而且有的时候其实我会更愿意去点开什么文章去挑战你的常识。 嗯， 就比如说你明明就知道这样做是对的，但是他偏偏告诉你说这样做是错的。 嗯， 然后你就会点开来稍微看一看。 嗯 嗯， 包括你看刚才你说的那个小孩溺水只要不超过一小时用倒杯法可以救活，其实是医生给出来的辟谣的这个说法。 嗯， 他说这种方法没有科学依据，不应该提倡。但是倒杯法是一种南方农村常见的土办法。 嗯， 对于刚发生溺水心跳呼吸尚未停止的孩子确实有一定效果。 啊， 施救者在奔跑过程当中通过肩膀挤压溺水者的腹部和胸部，把肺里和腹部的水挤出来，最终重建呼吸循环。但成功的前提是孩子溺水时间很短，心脏没有出现骤停就可以， 比如说几分钟这样。 嗯，对，可能就是很短吧，刚泡下去你就拎上了。 嗯，就是父老乡亲们，如果这个小孩已经就是， 啊，父老乡亲， 如果这个小孩已经溺水超过了50分钟，那就不要再使用倒杯法。 具体的时间咱不要给出一个定论，因为我们没有医学常识。 嗯， 因为他说的如果溺水时间较长，心跳呼吸已经停止，还一味的用倒杯法，反而可能影响救援。就因为人体内的氧储备极少，呼吸完全停止之后只能维持机体6分钟的代谢。 所以溺水30分钟还有可能救活吗？ 我觉得好像是有的，因为我们看过那种新闻，对不对？就是溺水之后他昏迷不醒，然后就有一个人在旁边给他做那个急救。 嗯， 急救很久，坚持什么半小时、40分钟，他就活过来了。 我是说溺水时间，哎，不是急救时间，哎。 可是他急救半小时之后，他就已经溺水半小时以上了呀。我的逻辑有什么问题吗，亲爱的朋友们？ 啊，难道你理解的溺水不是溺在水里吗？ 哦，是吗？我以为溺水是一个现象。嗯，不是指那个状态。 哦 okay， 那我就是溺水，让你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你刚刚说捞起来那个指的是一种状态呀、啊？ 就是泡澡。 我 因为我觉得一大早不希望跟大家聊这么恐、哎，就是这么可怕的话题了。希望大家永远都 没有我刚刚的画面是说泡澡什么的，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浴缸里泡一个澡，刚泡下去就有人跑过来把你倒杯吗？ 99%的情况下、嗯，你泡澡半小时以上是可以活的。 我觉得这个数字咱们可以大胆往上加，可以加到一个小时。 不见得哦。我曾经在高原上泡过一次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出去采访，然后那是一个就是藏区的一个部队里面，然后当时他们跟我讲说，珊珊老师，我们这儿有温泉， 嗯， 天然温泉， 是什么羊巴什么那个地方吗？ 我不记得了。 我也去泡过那个温泉， 你可以去泡一下。然后海拔大概4000米， 嗯， 他说有温泉之后，我就忘了海拔这件事情，我就泡了，泡了5分钟之后，觉得我怎么呼吸这么快呀？ 然后你就被人倒杯把杯出来， 我就立刻出来，我就一定是疯了，在4000米的地方泡澡。谢谢小花还有西园弟弟送我们的一见钟情和四叶草， 谢谢。好，刚刚在珊珊的愤怒和我的好奇当中结束了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条信息，是关于朋友圈的十大谣言。 嗯，我现在不愤怒了，我对你会好的，乖，拍拍头。来，你还有什么样有趣的事情，有事实依据的事情带给我们的？ 好的，这个可厉害了，我告诉你，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头，只要你的手靠近我的头超过就是大概在10公分以内，我的头就会自动紧张。 真的？害不害怕？就问你怕不怕？ 而且你知道吗？那天我跟云浩分享，我说我们有一个新的演播室，然后两个主持人就会隔得比较远。你知道云浩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太好了，终于可以离珊珊远一点了，是吗？ 不是，云浩说太好了，珊珊终于打不到我了。 你们不要把我塑造成这种特别暴力的女主持人形象，我很温柔的，对不对？ 嗯 嗯，大家同意我看起来还是挺温柔的，打33。 大家同意珊珊很凶的打44。 呵，哎，你知道我本科的时候有一个同班同学，确切的说是住在同一个寝室的，叫做吴思思。 嗯， 我叫吴珊珊嘛，就是我们俩是从一个高中来的。刚去的时候 我是大昂打6666。 我们俩刚刚报道的时候，他们都以为我们俩是亲姐妹。嗯，然后我的昵称是33，然后他的名字叫思思。 你看西元打了44。 西元弟弟，你不是刚刚高考完吗？啊，你考得怎么样啊？是不是发完成绩了？你现在是不是心情很好啊？干嘛欺负珊珊姐姐？哼！ 哎， 珊珊姐姐不开心 了。西元弟弟，你的高考成绩怎么样？嗯， 你的高考成绩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我们俩可以帮你出谋划策的？谁也不知道我们俩哪来的自信，就要帮别人出谋划策。 没有，你这太马后炮了，人家志愿都已经填完了。 哦，志愿填完了是吧？ 高考的志愿已经填完了。 好吧，你填的是什么呀？嗯，然后以及你报了什么专业？ 嗯， 我们可以告诉你大学里这个专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不好。 怎么就不好了？人家还没有填呢，只要填的不是咱俩的专业都好。 哎，好像提到西元弟弟的伤心事的感觉。 嗯，可以讲讲你的小故事啊。嗯，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 其 他的。 其实我是觉得在高考的时候，很多刚刚高考完的学生，不管是考得好还是考得差，还是说考得中不溜秋一般的，都曾经有一种死念头，觉得说高考就是影响你人生最重要的事儿。 是的。 但其实实际上你过完大学可能2-3年，你就会发现其实高考只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坎儿， 嗯， 而已。 嗯， 然后后来其实很多时候你的东西是会被清零的。 嗯， 可能就是高考考的人就自带个一带个二吧。 嗯 嗯，但其实也比你领先不了多少。 其实我觉得像高考这种在你年少读书的时候啊，它肯定是你人生的一件大事了。 嗯， 可是它对你人生的影响在它考完之后就没有意义了。 嗯 嗯，就是对它的重视要放在高考之前。 对， 然后高考之后爱谁谁那都不是事儿。 等你活到90岁、80岁时候，生命都不是大事了，何况高考。嗯，对不对？ 好的。 嗯， 一帆风顺问了说在哪里呢？在北京。你是说我们吗？我们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嗯，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是珊珊啦。 对，我是水水。其实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是在长安街上。 嗯，很漂亮， 很美哦。 我们有拥有无敌夜景，就是晚上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长安街笔直的往那边伸过去， 是的，是的， 非常漂亮。 然后咱们的楼又在刚刚好长安街边上， 嗯。 然后如果是晚上的话，可以有硕大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八个字亮着， 是北京广播大厦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很美，我有看到那张图片啦，我前两天看到大佐发的。 啊，真的吗？ 嗯 ，OK， 是的， 我们要赶紧分享新闻，要不然第一个时段又只能分享一 条。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回答一下西园弟弟的问题吧。他说：“我决定走播音主持这条道，你们觉得好走吗？” 不好走， 不好走。我们俩走到现在已经放飞自我了，你知道吗？已经打算把播音主持这条道当做跟老朋友唠家常了。怎么？ 真的蛮不好走的了， 根本没有种要哭的感觉，别哭。 我哭了呀，我哭了呀。 嗯。我觉得不管你怎么样了，如果你喜欢你就走，好不好？ 嗯 ，Follow your heart。 其实最重要的是开心了。 嗯。 好，要分享一下德国特别厉害的一个电梯。我们知道德国人真的是秉承着他们严谨然后认真的精神，设计出了非常多好用的东西。 为什么不让我分享完我3344的故事呢？ 嗯， 马上啊，一分钟。我叫珊珊嘛，然后我的同学们叫我三三。 哦，对呀，啊，你刚才 然后本科同学叫思思。 嗯嗯， 我的同学们给他取的昵称叫思思。 嗯，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关系特别特别好的同学同屋，就是一个寝室的室友，我们三个人经常一起出现，三三四四，他就不幸的被大家叫做不三不四，是不是也很残忍？ 我还以为故事的发展是他会被叫做五五， 那 嗯， 哪来的？我觉得不三不四比较可爱了。 嗯， 好了。跟大家插个小插曲啊，咱们继续吧。德国人发明了一部什么样的电梯嘞？ 德国人发明了一个可以横向移动的电梯。 哇！ 嗯，然后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网络，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我们的电梯要等候，然后要垂直，然后要有那个拉锁的拉绳的那种，就是拉拽的这个绳索。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 好呀， 就是很炫酷。 你有带他的图片是不是？哇哦！ 我本来是带了动图， 哇， 那个动图更能够反应，但是因为今天我们的系统动图没有加载上， 嗯， 所以说只能给大家看一些静态的。比如说，你看这样，这电梯哦， 嗯， 就是 电梯吗？ 对，这个电梯是可以这样去移动，然后它是有那种就是整个锁就是这样的，你看到没？ 我看到了，但是我看不懂。就是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 是 你用动态图可能会更好懂一点，就是它可以这样上去，然后横向这样移动，然后它的速度很快。 嗯， 所以说它就可以解决就是整个的那个楼层之间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其实这部电梯大家如果可以看到图片的话，你就看到的是一些矩阵方块拼在一起的感觉。 对，它就不是一个电梯。 嗯， 它是多个电梯。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有点像 公交车一样。 啊， 就是一条线上有很多辆公交车， 为什么要横向移动呢？ 因为它就是横向移动可以覆盖更多的空间啊，而且它如果横向移动的话，它就可以错开那个，就可以形成公交车式的排布了。因为我们现在坐电梯就是一个桥箱嘛， 对， 你懂我意思吗？ 哦，我明白了。 一条线上就只有一个，但如果它横向移动完了以后， 它现在其实变成了四个，是不是这种感觉？ 就变成了很多个。 哎，好酷哦！ 很酷， 好酷。 嗯， 这样以后就可以直接坐电梯到家门口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住在17层，我住在最靠里面的1701，我现在只能坐到1720，然后走100米才能到我家。 嗯， 现在就可以直接坐到1701门口了，是这个感觉吗？ 但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规划一些站点吧，因为如果每 一 个人都到他家门口的话，不是更慢？就本来是比如说20楼就停20次，对不对？就是结果就现在变成了这个电梯完了以后。就是电梯上有几个人停几次，这样不是更慢？ 是。吴中南来了，吴中南说：“山山水水，早上好，早上好哦，周日早上你起得好早哦。嗯”以及吴黄也来了，嗯， 不要害 怕。为什么听咱们节目常听的，在我大段讲述故事之后，都感到害怕呢？ 他说的应该是电梯了。 他说感觉这个电梯会比较危险，有可能会比如说撞上，是不是？ 嗯， 因为它有一些的确空间重叠的可能性。 没有可能性了，我觉得德国人设计的东西不太有这个可能性。 就是从我们看来，我觉得有一点点那种小小的担忧，就跟你站在20楼边上的时候，你总觉得自己要掉下去一样。 嗯。 我觉得但是在具体了解这个设计背后的理念还有他用的一些设计的思路的时候，应该就不会担心了。再加上德国人设计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他们又很严谨， 是， 他们不会让 A 方块和 B 方块撞上的。 嗯， 他们会让电梯和楼撞上。 要不要这么残忍？ 对，那现在其实实际上我是觉得电梯真的成为了我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困扰，因为其实我们就是之前就是打卡的时候，就是必须要在公司门口打卡，然后每一次在楼下等电梯的时候，我都觉得说电梯真的需要更新一下，因为这样的技术其实真的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对，电梯的确等起来还蛮麻烦的，可是我觉得电梯里面有镜子会好很多。你知道电梯里面有镜子是最早的时候大家抗议，觉得等电梯时间太久，后来电梯公司就那几个世界著名电梯公司没有做任何电梯上的改变，只是在电梯里面加了镜子，抗议声就减少了很多嘛。 我听到的是另外一个版本， 是吗？ 我听到的是电梯里的镜子其实不是给你整理妆容的，而是为了防止残疾人就是坐轮椅的时候进入电梯，然后他们可以通过就是镜子看到现在电梯到了几楼，因为 他们看不到，抬头看不到那个是吗？ 因为他们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这样扭头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听起来不合理，因为镜子是镜像，12会容易看成21。 你有智商好吗？ 认真的，大家听说过的版本，电梯里面为什么有镜子是什么样的答案呢？我跟水水听说的版本不一样，你们也可以帮我们查一下了。 珊珊听到的版本是镜子是为了解决坐电梯的人的焦躁和那种等待焦虑。我听说的呢是为了防止就是为了方便残疾人去更好的看到现在到了几楼。好不好？ 我还是觉得我的合理。残疾人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是坐着，对不对？它是因为解决高度的问题。 不是，它是就是进着电梯，然后它是对着墙坐着呀，它是对着电梯的那一面坐着呀。但是我刚刚发现，就是我这个逻辑有一个漏洞。就它不会转头吗？它只是脚残疾，它不会就这样转头吗？ 它一定要转的，因为它还要出去啊。 不是，它就可以倒着出去了呀。它可以倒着出。 咱俩不要仔细研究别人怎么出去的了，够啦。随风问说，珊珊今天睡醒了吗？很醒，非常清醒。我今天很早就来到直播间了。那好，北京时间马上来到8点整了，在这个时段呢跟大家分享了又比我们想象中少的资讯。 对， 我们俩总是聊不完， 加油。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分享6条好不好？ 好的，在8点到8点半这半个小时大家准备好了，我跟水水用非常快的速度跟大家讲一些小故事。 好， 在这里呢送大家一首为我写的歌曲，叫做太阳女神。怎么着了呢？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问题吗？云水， 我是觉得这首歌是为你创作的。 好的，一会儿见喽。 あれから数え切れない季節重ねて、尖ってた波をもろく砕け散ってく。キャンバス広がっていく景色を眺めて、僕は君を探してる。出会いは特別な朝なんかじゃなくて、いつものありふれたここありふれた会話。そんな風に君が笑う何気ない瞬間。I'm not afraid to die.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OK， 那我们在这个时段的节奏要快一点。下面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条新闻呢，是关于一个书店的。大家都知道现在出版业非常的不景气，而且实体书店也面临非常多的困难。 是的。 但是在日本有一个叫做鸟屋书店的这样的一个书店呢，是不断的在扩张。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日本书店是怎么样做到在全部的书店都在感觉自己不行的时候。 那是鸟吗？那是不应该念冤吗？ 念鸟。 真的吗？ 鸟， 纸鸢的鸢怎么写、啊、 鸟屋书店。 好的。你开心就好。鸟屋书店它怎么 what's special？ 它是鸟屋书店。那我就是为了保险起见念粗他呀 books 好了。就粗他呀书店好吧。就是这个粗 他呀。那不是风筝的那个繁体字吗？就是古体字。 他是大家都念鸟屋书店了。 好的， 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鸟屋书店的故事啊。 对，那这个粗他呀书店呢，是对的啦，你不要在这边就捣乱了。那其实这样，最近是因为他们在银座又开了一个非常非常华丽的店。可以来看一下。就是不是啦，这个他写错了啦，其实实际上他那个字不是这个字 哦。是吗？ 我很确定啦，因为好像大家都是念鸟屋书店的。 可是的确念冤啊。 不是啊， 就是上面一个 anyway 就粗他呀啦。 好了，粗他呀比较好。来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图片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他在东京，他这个是他在那个他的第一家店。他其实上面是一个草字头，你知道吗？就是他不是一个这样的鸢。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应该是在国内进行文章宣传的时候用了那个字，就是那个纸鸢的鸢。 因为我查过，就是他这个就是草字头的这个字还是念鸟。 明白。 所以你就不要再质疑我了，好不 好？ 好 的，我去查一下草字头叫鸟念什么。我是个好胜心以及求知欲很强的人。 的女孩子。 来吧。 好。然后就是他在被问及现在的整个的经营思路的时候，其实实际上是讲到了几个比较有趣的观点了。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这个书店。这个书店其实实际上是198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 对，再回顾它是83年成立的时候，恭喜你，草字头加鸟念鸟，鸟屋书店。 耶， 特别棒， 好开心啊。 加油。1983年成立的，然后嘞 他在当时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经营咖啡了。所以其实你想，在80年代初就开始经营咖啡的书店是很新潮的书店， 是吗？我没有概念。哎， 是。那个时候你想就是 80年代初人不喝咖啡是吗？人都特别精神。 对，天天都自然嗨。 自然嗨，只有现在才需要用咖啡来提神。 对。然后他在1985年的时候就开始成立了就是拓展部，然后他现在是有四个子的公司，分别负责各种各样的文化的业务。然后他其实实际上是在2011年的时候和那个星巴克，2011年的这时候和星巴克达成了一个合作。然后让星巴克引进到日本开设了一个艺术店。所以他其实实际上现在就是已经大型的探索了很多，就比如说他关于艺术、关于文创产品的很多的一个链条。然后形成了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王国。 你知道我很喜欢各种各样的书店哎，包括你看刚才吴晃也说觉得在日本纸质书店不会倒闭，至少现在不会。 对。 就是他很有信心，他说就是在各个国家纸质书店都开始面临倒闭的问题，但是他相信在日本一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每个人的能力范围不同，所以如果超出他理解的范围的话，我们的策划就不会让顾客所接受，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吸引他们了。所以说其实我们要做的策划是一定要源于他们的一种策划。然后他还讲到了，就比如说自己有一个野心是要做亚马逊所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他是要在门店方面去改变大家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有这样的书店，整个城市是很幸福的。就比如说你看日本的鸟屋书店，然后像台北的诚品书店，其实以前在贵阳有一个叫西西弗书店，大家可能知道，因为现在西西弗已经开到了广州，然后马上北京也要开了，就是那个书店也是整个影响了整个城市的气质。 是的， 因为一个城市如果有几家这种比如说就很厉害的书店的话，南京的先锋书店， 对，我很喜欢先锋书店， 对对， 超级爱， 超级可爱的一个书店。 是的，我当时去南京的时候还去南京先锋书店拍了一些照片，就是它那有些很小很小的小房间带包间儿，你知道吗？人家书店我看到一个妈妈带着四五个十几岁左右的孩子在一起读书一起讨论，就那个画面实在是太好了。就如果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书店，我将来肯定会经常带孩子去。其实在北京也有一个很好的书店，在北京有个叫做单向空间的书店，我很喜欢他做的那个单向， 此处招商啊， 此处招商因为单向空间在我家旁边就有一家，就很喜欢那里，而且到了书店你就会觉得一下就会安静下来，对不 对？ 而书店能成为一个城市的地标性和它的名片，也的确说明这个书店有很多特点。大家如果去日本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鸟屋书店啦， 因为书和别的东西确实是不同了。它承载的更多的真的是那种心灵上的东西。如果是好书的话， 咱们改天要不然做一集北京的好书店吧。 好啊好啊。 对不对？因为我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是北京八个你就是很隐秘的那种书店，有很多我根本就不知道，类似在四合院里面的书店这种。咱们改天好好做一集啦。 好啊好啊， 好吧。这是一条鸟屋书店的故事。 对，关于书店的故事。好，我们把节奏拉起来，下一条新闻是什么呢？不是你的吗？OK， 好，那我再来一条。就是我 下一条新闻是什么呢？你就开始翻手机，我以为你要再来一条，你知道吗？ 好，那我这条很简短啊，就是昨天就是一个叫做无聊公司的公司，叫做 The Boring Company， 好喜欢这个公司啊。 然后呢，它的一台盾构机戈多，这个机器的名字叫做戈多，已经开始在洛杉矶开始工作了，要进行的是一条隧道的挖掘的工作。那无聊公司计划是要把洛杉矶的国际机场在内的各个地方连成一个线，有利于缓解城市糟糕的交通状况。那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觉得有两个点很好玩。第一个就是洛杉矶的交通状况要通过在地下打洞解决，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不是那个地铁哦，是真的是隧道，就是你开到底下，就是底下的那个公共的路上交通移到底下。 是吗？就是正常人会开到下面去是吧？ 对，就是地下隧道。 好棒。 因为洛杉矶的公共交通实在真的太差了。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有过这样的就是血的教训。然后第二个，我是觉得这个公司真的好有趣，它叫无聊公司。然后它给这个机器的名字取名戈多，你知道戈多吧？就 等待 戈多。然后有调侃就是说流浪汉甲说，明天我们还回这儿吗？流浪汉乙说，对。流浪汉甲说，要是戈多来了会怎样？流浪汉乙说，我们就可以到地下坐车去机场讨饭。 好，欢迎回来。这个时段呢，我们是翻滚朋友圈，要不然给大家播个片花听听。哎，你们听听我们片花做的怎么样，好不好？翻滚朋友圈是第二时段，对不对？ 对， 第三时段。 第二时段， 我播一下试试啊。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哎，现在是不是还蛮有趣的？我们这个 片花，可是我跟水水平时会经常聊嗨，然后又很经常想跟大家互动，所以有的时候就不太会播这些东西。 对， 如果大家觉得好玩的话，我们会经常播一些小小的我们制作过的精心制作过的片花给大家，好不好？ 没错，也是感谢静瑜和孔文的努力。 配音，是的。那在这里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在朋友圈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了。前一段时间其实我看到有大家刷屏，就是英国好像进入了对他们来说难得一见的高温天。英国人是不是很不耐热啊？怎么了呢？ 真的是在这翻个白眼。英国能有多热？你知道巴黎就是欧洲那一片，包括英国，就是经常会出现热天，有人被热死的新闻。然后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北京、上海、广州哪一个中国大城市去的人，真是会觉得说，这怎么这么凉快？ 但是英国人好像的确不太适应高温，因为他们是温带海洋性气候，对不对？四季的温度好像是不会超过零下十几度，或者是不会高于35度左右。但是一旦英国的气温超过30度，英国人就会开始崩溃，英国人举国崩溃，然后在社交网络上发各种我要热死啦 ，BBC 就要开始说出大事儿了。 因为前几天是英国的最高的气温到达了华氏91.5度，也就是我们的摄氏33度，就各种英国小朋友。 伦敦33度其实真的还蛮热的， 对不对？ 因为对比起他平时的温度上来说的话， 就是因为英国人正常应对高温的能力会比较差啊。 没有， 没有应对高温的能力，对不对？ 没有。 可是英国人又穿得很厚。 他们就是这样的呀，夏天，英国的夏天经常7、8月份你都要套一个薄外套的。 是的，吴黄也说了说。因为英国大部分都没装空调吧？是的，英国好像空调很少。 装空调？ 他们装空调吗？ 装空调，就是真的室内要冷死人的节奏。 真的？ 真的。他只是说有些古老的建筑，可能就是因为它外延不让你装那空调箱，所以它没有办法装空调。 哦，明白了。 英国是装空调的。 好，那这是水水给大家辟的一个小谣啊，因为他在英国待了2年，是2年吗？ 但其实实际上你要说他不装空调吧，他有的家里面确实他自己不装空调，为什么呢？因为他确实是没有那么热。 对， 但是就是主要的那种，比如说你要去的公共场合，什么商场、酒店，什么地方都是对，都是装空调的。 对，好像全世界各地的办公楼都一样冷，冷死。 但是确实是德国和法国很多城市有整个城市不让装空调的。 是吗？ 比如说，我记得大家就是看看我是不是说的准确啊？我之前就是大概可能3年前在科隆过过一个夏天，真的会被热死，因为没有空调。就每天你就拿着电风扇，就是每天我去哪儿， 或者每天拿着冰棍儿是吧？ 然后站在电风扇那儿，你说什么？ 但是你知道，特别热的时候，电风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哎，就听起来很崩溃。那倒是真的。可是嘞，在这个时候呢，我必须要插一句平平淡淡的留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说珊珊和水水是双胞胎吗？怎么这么像？ 那是对你很高的评价哎。 脸呢，云水。云水，作为朋友，我觉得还是要要点脸， 那是对我很低的评价。 打你。继续跟大家回到这个刚才提到英国高温以及英国人着装特别厚的这件事情啊。因为我之所以会聊到这件事情，是因为英国人本来就没有应对高温的能力，可是他们自己日常穿的正装又特别厚，比如说内衣、衬衫、西装、领带，30度的天还要穿这么全。那接下来有位小伙子提出了严肃的抗议。这位小伙子，他今年12岁，在英国的赫尔郡布兰克里姆地区的金斯伍德学院念中学。他非常好奇，这么热的天为什么要让我穿西服校服。前两天他因为在走廊里面不肯穿上校服西装而被学校开除了。 这是英国人能干得出来的事儿。 这是英国人能干得出来的事儿吗？ 英国真的经常有奇奇怪怪的决定。就规定。 他说我在2楼，老师让我把西装穿上，我说不，因为我妈妈告诉我热就脱掉。然后他就开始走过来说，如果我不把西装穿掉就要承担后果，我说不，这样会让我生病的穿上这么热的西服。等我去上课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我被开除了。他的妈妈很气愤，说我很生气，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这么热的天他们还逼着孩子穿西装，会让孩子生病的。他还说了，像他这样因为不穿西装外套被开除的学生还有3个。 那我就要 那针对你刚刚分享的这条新闻，我就要忍不住的去好奇一下， 嗯， 是不是这个老师心情不好？ 我不知道，他这个学校的校长的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言论，他说，这间学校呢对校服是这样规定的，在通风良好的走廊和开阔地带上，学生一定要穿着西装。 我想问一下，哪一个走廊是通风不良好的？ 对呀， 他都叫走廊了呀。 嗯，他主要觉得是走廊就是通风良好，在这种地方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穿西装呢？ 在学校没有地方是通风不良好的， 嗯， 因为教室、走廊、操场，请问哪儿通风不良好？ 但是不过这个校长也说了，说没有学生是因为不遵守这条规定而被开除的，有三个学生最近受到处罚是因为他们粗鲁无礼、行为不当而被限制、限期停学。他说，我们很欢迎学生们在课上、课间休息和午餐时间坐下来吃东西的时候呢脱下他们的西装。 哎，你知道吗，我觉得校服我们可以做一期、校服真的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 好呀， 你不觉得吗？ 嗯 嗯，就高中的时候我每天都要穿校服， 嗯， 初中就是， 嗯， 你知道我初中的时候每天穿校服还成为了我妈妈喜欢我们班主任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你妈妈喜欢你们班主任？ 我妈妈就很 大爆料啊，真是、班主任无言以对， 欣赏我们班主任的做法。 嗯， 他就是觉得说，如果要求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全部要穿校服的话，大家能比的就只有鞋了。 嗯 嗯， 好吧，我有看过你小时候穿校服的照片啊，很丑，对不对？ 是、 你有没有勇气把那张照片放到直播间里让大家看？ 我有勇气。 你说的校长助理那一张？ 对。 好， 怕什么？ 好， 就是对比起我现在，我会觉得我骄傲。 明天云水，明天 好， 我会监督你。 我答应你， 今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你把那张照片带到你的 U 盘里。哦，你的 U 盘在我这儿。好了，回应一下大家的留言啊。随风说，这小伙子真帅。谁呀、哦，你说刚才那小伙子对吧？我就觉得你不可能说的是水水吗？李慧妍打了一个问号，估计是问咱们是什么情况。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的一个早间资讯节目，叫做微微一笑。秋说了，山山水水总是晴，我们 给个点赞行不行？ 山山水水总是晴，点个关注行不行？ 给个红包行不行？ 第一那点事儿说了，期待水水的照片。好嘞，明天水水会如约把那张特别丑，我觉得是他人生滑铁卢的一张照片带到直播间里来。我也 不 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气。 你听我说，听我说，你这个比喻很不恰当。 嗯， 滑铁卢是 从高到低是吗？ 已经走向了就是没落和衰落了。嗯、我觉得那张照片是我低低的开始，就是我人生一条往上面的那个直线最低的那个开始。 嗯 嗯， 是滴滴。你要干嘛？滴滴是什么？难道不能是手气的开始吗？好吧，继续说回刚才英国的这些小朋友很热还要穿校服的事情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校服的矛盾很多很多，因为在英国的确是太热了。比如说住在伯恩茅斯的一个妈妈，前两天也接到了学校打来的因为孩子着装不当而被送回家的电话通知。她有四个孩子都在温彻斯特学院上学，那天的气温是28.7摄氏度，她让孩子们呢把西装外套留在家里，只穿着衬衫系好领带就去上学。然后早上8:40的时候，学校就电话告知她的孩子被勒令回家了。老师都不管我在不在家，这个妈妈说，在电话里面被告知他们上学下学的路上和在学校的时候都必须穿着校服。哎呀，就这个规定特别特别的严格。那关于大热天该不该还执行严格的校服规定，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也产生了一些讨论。 哎，大家也来就参与一下好不好？就如果是在特别热的天，然后我还规定就是你必须要在上学放学的路上一定要穿着西服的外套， 是的， 或者说像在日本就特别特别冷， 严格， 但我还是要严格的要求你必须要穿超短裙，然后不能够穿袜子，就不能够穿长筒袜。 我真的觉得日本的姑娘就好扛冻啊。 对，因为他们是这样故意规定的嘛。 对， 你同意吗？同意的话你打一，不同意打二。 日本人是为了提升国民的身体素质吗？ 寒冷的能力 应该是。 嗯， 特别开心，刚才有个叫欣欣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还说了听着两个人的声音好舒服啊。 嗯，我们也特别舒服，每天都听着自己的声音。 嗯，好羡慕你们可以听到我们真实的声音呢、啊。来，关于这个讨论 二，你看快乐至上就不同意。 我觉得正常人有人性的都不会同意、啊、 但是吉他同学打的是一耶，吉他向日夸向日葵 啊，是的 GP 带 吉他猛回头 打的是一。 猛回头的典故大家可以从以往的节目当中去找了，关于向日葵的事情。 苏立翁就也不同意。 是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具体观点好不好。一时间就这个问题在社交媒体上展开的热烈讨论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个网友说他读的是私立学校，那些校服的规矩在他看来再正常不过，有些学校甚至还规定学生不能脱帽子，即使是这样的天气。 比如说哈罗公学。 是吗？ 我打断你一下，因为我之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旁边就是哈罗公学，哈罗公学就是和伊顿公学并列的两个英国最重要的公学，就是它是初中部和高中部。 公学是什么意思？就是初中和高中义务教育阶段的感觉， 不 是 不是？它其实也是超级私立的那种那种公学，它只是说它那个学校很厉害，然后哈罗 公学是他们的统称吗？对于初中和高中部， 我不太我不太知道它的那个就是中文翻译是怎么过来的，但它其实就是那个 school， 好，就是 school 是吧？ 然后它那个学校规定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要戴草帽，他有一个校帽，就是他那个校帽就是草帽，然后你什么时候都要戴， 那还挺好看的。 所以你在那边就是会看，经常就是看到一堆就是人戴着草帽， 不用洗头，对不对？好爽。 反正就是你每天都得戴草帽。 我觉得你说的草帽这个还好，可是呢，这个网友说他读的是私立学校，他们学校规定的帽子很厚，即使在很热的天气里面，孩子们也正被包裹在棉花里。还有其他的网友也说了，觉得这个规定特别可笑，学校应该保证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如果孩子热中暑然后生病了，按照学校的政策又要休息48个小时，但问题是这样一来出勤数量就变少了，学校又要吵吵了，就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凉快一点舒服一点呢？ 哎，你说说实话，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支持学校的做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小孩快乐或者是就感到舒适，我觉得我可以让他在很多很多方面，但其实我觉得在着装和在这种仪式感上，我会希望他们知道，就是天气热的时候你就是有一些你不想干但是必须要干的事情。然后因为我其实是觉得就是比如说中暑这事情是不太会发生了，因为英国天气 不至于热成那个地步， 是不是？ 对，我真的是这么觉得。 咱大北京轻轻巧巧就能热过他们。 对。 好吧，那继续跟大家再分享一条吧。这个时段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应该是已经过了毕业季的吧？ 过。 知道还在校园里的同学，你们的毕业照拍完了吗？跟大家分享一下毕业服、学位服这件事情吧。咱们拍毕业照的时候穿的学位服都是西式的嘛。我之所以想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大家聊到了学位服的起源。 怎么突然笑起来了呢？ 这是大家咱们正常看到的各种学位服的样子啊。 okay, 以及大家会摆各种各样的 pose。 可是你们知道学位服的起源是什么样子的吗？ 什么样子的？ 学位服的起源呢，要追溯到12世纪，那时学者的日常服饰和牧师的服饰是相同的，这个画风是不是距离咱们所想象中的那个长裙飘飘的书生模样有点远？我觉得很好看啊。 我强烈抗议，我觉得中国就是大学的毕业的那个学位服真的要改进。 要改进。 真的要改进。 在我分享的后半段，我会继续把它做成一些小小的变化，因为这篇文章的关键就在于，如果你的学位风来一些，学位服来一些中国风会怎么样？ OK, 对，我很想 知道。是不是很棒，对不对？可是呢，我还是想继续跟大家聊聊学位服的起源。我对起源这种事情特别特别的感兴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很感兴趣。 是的，那11世纪的时候呢，在宗教极为发达的欧洲社会，学校中的老师呢，多数是由教堂中的教士来担任的。为了区分学位服和教士的这个僧侣服，稳固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们就共同形成了教师行会。那优秀的人呢，会进入这个协会里面学习若干年，尚未结束学业的呢，被称为学士；文理教师被称为硕士；神学、医学和法学教师被称为博士。直到13世纪的时候，教会才颁布法令，开始区分僧侣服和学位服。那学位制度呢，是法国巴黎大学于13世纪初法国巴黎大学初创的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博士、硕士和学士三个等级。来吧，亲爱的朋友们，考试。学位制度是什么时候初创的呢？ 在13世纪的时候，在巴黎大学初创了，对不对？ 是的，分为哪三个学位呢？ 博士、硕士和学士。 棒。那为了能在学位授予典礼上， 就这个东西沿用了700多年，是吧？ 是的，对，13世纪初嘛。那为了这个能在学位的授予典礼上面体现出各级学位的区别，巴黎大学的校长请服装设计师设计出了统一规范，并且能区分等级的学位服。 巴黎人是不是解决什么问题都要靠服装设计师？ 服装设计师，时尚之都吧，是不是？那这个学位服呢，是由学位帽、流苏、学位袍和套头、三角兜型垂布等四部分组成的，跟咱们现在是一样的。 嗯、 那学位帽呢，统一为书本式方形，是黑色的、 嗯、 这个样子，大家可以看到图片了。那流苏呢，是不同学位的重要区别，比如说。博士的学位帽的流苏就是红色的、 嗯、 那硕士的呢就是深蓝色，学士的为黄色，包括垂布的饰边这样的颜色呢也是学科的重要标识。 所以波苏尔的那个仪式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吗？ 应该是啦、 嗯、 你继续往后看看可能就会知道了。 okay, 那你记得垂布的这个饰边的颜色也是有区别的吗？比如说咱们当时每个学科穿的那个三角巾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好 像我们的是粉红色，对不对？ 好像是按照文理工农医，咱们硕士是粉红色了、 嗯、 我本科是蓝色好像 okay, 好、嗯、按照文理工农医军事六大专业分别为粉灰黄绿白红这六个颜色。那博士学位的袍呢是红黑两色，硕士呢是蓝和深蓝两色，学士学位为黄白两色。 嗯， 亲爱的朋友们， 研究生是硕士学位、 嗯、你们还记得你们的这个垂布领是什么颜色吗？在你们毕业的时候，对，李胜问研究生啥学位，其实研究生是包括硕士和博士的吧，因为可以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但一般我觉得在中国的语境里面讲我是研究生应该就是指硕士， 特殊 如果他是博士的话他一定会 说我是博士， 或者是不敢说 还想要朋友。严格来讲研究生是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嗯、你知道我之前读到一篇新闻是说一个女生隐瞒自己的学历，然后后来被自己的老公发现了 闹离婚、 嗯、 就她是一个博士。 嗯，好，不管怎么样呢，这是大概学位服的起源了。那在英格兰亨利八世时代，牛津和剑桥首先开始规范了有明确定义的学位服饰。1636年的时候，哈佛大学成立了，大学礼服开始在美国流行，做出了各种明确的规定。本世纪初呢，国外的学位服分为了两派，一派以欧洲的意大利、英国为代表，所谓的欧派；一派呢是以美国为代表，所谓的美派，也称为新派。比如说，给你看一些其他的图片啊，这是哈佛大学的学士服。 嗯， 包括这是剑桥大学的学士服，就长这个样子、啊、 明显剑桥的会更好看啊， 有中世纪的感觉，对不对？ 你有没有觉得？ 我不确定哎，我觉得好像都还挺好看的吧。不管怎么样，我国是什么时候引进的呢？ 很不像你的回答哎，嗯， 都还行，因为哈佛和剑桥就是穿上哪身都行，这种发自内心的呼喊， 不穿都行，对不对、 嗯？只要给我一个学位就行。我国的现行的学位服是20世纪初的时候由西方的传教士引进的，嗯，但是中国长期没有自己的学位服，这是一个问题。我之所以想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有一些人，比如说江苏师范大学今年的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学位服， 嗯， 比如说他们做了这样汉风的学位服，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就是汉服， 嗯。 包括这位同学在毕业演讲的时候啊，他戴的那个帽子就是以前。 这个同学没有戴帽子呀？ 有这一位啦，这很多很多位，他们的帽子长这个样子。这只帽子应该是以前的那种书生帽嘛、 嗯， 是不是？就是一个黑帽子裹头的，然后有一个类似那种褶可以弯到前头来。这是书生帽吗？ 嗯、 你看到之后一直在啧，是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这个服装其实款式是有创新了， 嗯， 但是质量真的有点问题。 对。 你有没有明显感觉到，就是 我明白 它那个质感真的不够好了。 嗯 嗯。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学校和毕业生开始尝试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来纪念这一非常重要的时刻。 可是你知道，就是学位服这件事情，在英国你是没有办法通过任何别的中介去借到学位服的吗？ 嗯， 就是如果你自己是好像私自去做学位服的生意是犯法的。 嗯， 所以你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向学校提出申请， 嗯， 然后学校把学位服给你， 嗯， 然后你是没有办法像中国一样，就比如说你随便找一个公司，他就能提供学位服、 嗯， 是没有办法这样做到的。 明白了， 嗯， 不管怎么样呢，希望大家也可以有些小小的想法，比如在你还没毕业的时候，你毕业的时候打算穿什么样子的学位服呢？我们也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中国风的学位服，因为鲁迅说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嗯，所以下面放的这首歌是不是跟这段有关系呢？ 没有啊。随便放一首吧， Picture 送给大家，一会儿见喽，8:30之后跟水水继续跟大家聊天。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九八二专车。哎、啊，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十四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九十八点二，来看看我是谁。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嗯，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美少女壮士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美少男烈士水水。 烈士，就自己把自己聊死开心。美少男烈士，我之所以说美少女壮士，因为你没有发现我衣服上真的写的是美少女壮士。 哦，我没有发现。 So cute， 对不对？ 对，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看可不可爱？ 蛮可爱的 美 少 女 壮 士。这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了。我刚才去查阅了一下，我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嗯， 这本来我很感动了，在周日早上这么多人陪咱们聊天。 嗯， 可是我发现我是在热门第二十二位啊，不是热门第二十五位。 哇， 两位数就算了，二十五。嘿，大家加加油啦，我们一起努努力好不好，帮我们顶一顶。今天咱们九点半节目结束的时候，不到热食谁都别走。 怎么了，继续顶是吗？ 所有人都放弃了。这个时段跟大家讨论什么话题呢？ 等一下，我要感谢一下大家之前的那个留言了。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同学说我的声音很好听之类的，但已经滚到上面去了，看不见了。 滚到上面去了，听起来不是很友好。 屏幕的滚动，它就已经把它滚到， 对，已经滑 到 上面 去了。 然后也谢谢 Lisa。 对，谢谢 Lisa。 喜欢你。 我们今天在这个话题讨论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关于女性优先车厢这个问题，大家肯定也已经关注到了。6月28号，广州地铁的是正式的发布了一个试点，就是说他们要采取一个新的就是地铁的一个规则，叫做女性优先车厢，是指有女乘客，就是这个车厢是女乘客优先的去就是进入，然后并且乘坐的，然后原本以为其实是就是给广大妇女同胞发福利这样的一件事情， 是的， 却万万没有想到的遭到了一片反对声。 跟大家再背书一下背景啊，这个车厢是6月26号的时候开始，深圳地铁的1345号线正式启用的女士优先车厢，是国内地铁对于女士优先车厢的首次尝试。但就像水水说的一样，最近是，哎呀，开始之后反而是讨论很多，有很多负面的这个声音。女性其实也不满意，男性也不满意。 对， 那到底是具体在 没有在想女性和男性有没有覆盖到所有的性别？ 覆盖到了，这位同学，还有什么呀？ OK， 那首先我觉得是给大家先做一个宏观的调查。 好， 就是大家就是听到女性优先车厢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你同意赞同打一， 如果你不同意、不赞同，打二，好不好？ 嗯， 我们现在没有介绍背景信息，就没有在分析或者是具体聊的时候， 对， 先摸一轮底。 你们觉得女性优先车厢这个概念怎么样呢？听起来会觉得，哎，是一个很照顾女生的这个设计吗？或者是女生很受用吗？ 我支持，我赞，打一， 是的。 然后，如果我觉得它有问题，或者我不支持，我觉得你应该取消，打二。嗯，好好， 当然了，我们非常支持大家直接说出自己的观点啦。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随时跟我们聊天，好不好？ 对，陌上花发来啦，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为什么？你是不爱我们了吗？ 去哪里了？他说，女士优先是男女不平等的产物，过去欧洲贵族认为女性弱小，所以才会这样 啊，有可能。对， Lady First 是一种认为女生弱小才有的一些优良的传统。但是我这次见到陌上花发，我非常非常的开心。你猜什么？为什么呢？你猜 为什么？ 因为陌上花发 F3 名字后面加了新的三个数字，我相信那是为了我。 是233是吗？翻译过来是爱珊珊。 开心。 好的， 谢谢陌上花发。 很厉害， 不要拒绝我，以及不要告诉我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八成不是这个样子的啦。来继续聊回来女性车厢这个话题啊，这个设计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其实精神说，我觉得女士优先很好啊，可以更好的体现男士的绅士风度。 嗯，这是一个具有绅士风度以及骑士精神的艺术家。 对，所以就是其实我就是在想说，男士的绅士风度现在也要被女生拿来说是关于男女不平等吗？ 嗯，不知道。哎，可是你知道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子吗？比如说深圳的这个地铁线1345号线正式启用女士优先车厢之后呢，现状就是女性车厢被塞得很满，确切的说是塞满了男乘客。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啊。 对， 这张图其实实际上就是，就比如说这个地方 塞满了男乘客。哦， 你看，就是这是女性优先车厢，然后就是男， 嗯， 全都是男生。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因为大家还没有习惯有女性优先车厢这件事情呢，还是说就像看平时那个老幼病残专座一样，觉得也没有那么严格啦。大家觉得还是我坐上地铁比较重要，或者是女性车厢反向刺激了很多人一探女儿国的兴趣呢？会不会啊？那到底为什么女性车厢里面的男性居多？ 嗯， 那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设立女性车厢的意义又在哪儿呢？嗯，咱们今天就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对，大家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说话？ 如果你是女孩的话，在你所在的城市地铁开放了女性优先车厢， 你会支持吗？或者 你会坐那个女性优先车厢吗？ 对，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专门找女性优先车厢。嗯， 对不对？会方便 一 些。 我 一 定会去专门找，包括现在在机场安检的时候有专门的那个女性通道， 嗯， 女性乘客通道，我也会去专门去走那个通道。 嗯 啊，我之所以会愿意坐女性优先车厢的原因在于，我觉得，就是坐地铁的时候，我以前很不喜欢坐地铁，就是因为太挤了，并不是说就真的会遇到什么对女生不太好的事情，嗯，就是人会有那个自己的小小的空间嘛，你就很不希望跟陌生人靠得太近。 嗯， 可是地铁挤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不靠近。有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肢体接触，虽然是正常的范畴里的，有的时候还会有点点小小觉得，哎呀，还是不要这样好不好？月球来的也说了，说会，如果我在的城市有女性优先车厢的话，我也会去专门找这个车厢去坐。 okay， 其实这个话题，其实我们还是看一下就是最准确的是怎么来的了。 嗯， 其实实际上设置女性车厢的一大个理由是为了防止性骚扰。 嗯， 广东省人大代表苏中阳在关于广州地铁设立女性专用车厢的提案当中认为，广州夏季非常的炎热而且漫长， 嗯， 女性呢着装就普遍都比较薄，所以地铁的色狼让女性乘坐地铁时会受到困扰。所以说在就是说就是广州和深圳会率先的出现女性车厢，其实实际上是有一些他们地域性的一些特点的因素。 嗯， 那但是呢，就是有女权主义者就提出了一个口号，我觉得也挺酷的，就他们提出的是我可以骚你不能扰，就是指其实女性就是女性车厢其实反而默默的是增加了性骚扰这样的风险，因为就是你把女 性骚扰的概率还变大了，是吗？ 对，就是实际上性骚扰的概率反而还变大了， 你把女性集中在一起了， 因为你进行了隔离的保护，你知道吗？ 就你把、你把女性优先车厢进行隔离保护以后，就会让乘坐其他车厢的女性，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挤进女性优先车厢。 什么意思呢？乘坐其他车厢的女性是在释放一种信息，我不需要保护吗？ 对，你的女性车。 来呀，造作呀， 对， 反正有大把时光。没有啦，我就是挤不进去，或者是当时只是为了赶快赶上车，没有时间往那个车厢去挪动。 只是说客观上来说，如果你设置了一个女性优先车厢、就会让坐在不是女性优先车厢的女生感到更加严重的不安全感。 是的是的，有可能。你看陌上花花说了，咱们的某邻国好像有女性优先车厢。 日本 的确是，日本、日本是设立女性优先车厢最早的国家、二战之后设立的地铁女性车厢。 印度也有， 是吧？但是呢，你知道日本设立的那个女性优先车厢，它设立之后，在二战之后，可是它是在1973年取消了的，然后在2000年又重新启用了。所以说为什么取消，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可能有一些原因在里面了，可以去探究一下。的确像你刚才讲的一样，有线路设女性车厢之后，性骚扰案件不减反增，可是不知道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是这么确定啦？ 对，你刚刚讲到那个，其实实际上它是有历史的原因的。比如说日本在1912年的时候就出现了女性的车厢，然后呢源于当时社会的现实，就是说大多数的男人歧视女性，不愿与女性同车。 哦，是吗？ 对，在1912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日本的男女平等是做得非常差的。 那我就要生气了。 所以女性车厢成立的原因是因为男人不想和女人坐在同一个车厢里。但是到了2000年，就是设立的这个女性车厢就是遭到了不断的质疑，人们就质疑它并不是真正的保护女性。日本东铁路公司的中央线2005年9月开通女性车厢以后，当年此类性骚扰的案件数量增至了217件，名列东京地铁线之冠，比起2004年增加了29件。那京王线加入女性车厢以后，2005年共发生146件性骚扰案，也比去年增加的是24件。所以说其实大家并不是在危言耸听，而是各种数据都在告诉我们，女性专用车厢实际上对于解决性骚扰这样的就是问题是不具有建设性的作用的。 明白了，咱们这样，到底它有没有这个长久的效果？我觉得其实不是看3-5天的事儿，要看一个长期的效果了。咱慢慢的有点耐心去看，然后咱们慢慢的先讨论一下小小的话题。比如说刚才不是看到了有很多男生在挤这个女性优先车厢吗？陌上花发也说了，说咸猪手一般都集中在门口了。吴黄还说，这些去女士车厢的男士很不妥呀。如果我们在女性优先车厢里面都是女生，然后有那么2-3个男生一定要上来，应该强制驱离吗？ 我觉得不应该呀。 哎，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如果设置女性优先车厢，应该强制驱离在上这个车厢的男生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关键的一点在于，它叫做女性优先车厢，它不叫做女性专用车厢。就女性优先车厢的意思是说，这个车厢首先是给女性使用的。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女性优先车厢的这个车厢口正好正对电梯口或者是楼梯口，我是一个男士，我赶时间，我跑下来的时候门要关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冲进了女性优先车厢，没有问题吧？ 那你可以冲进女性优先车厢，然后从旁边的门去到旁边车厢吗？ 我可以。 车厢之间是连着的呀。 我可以。 对啊，所以这是没有强制驱离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不愿意呢？就比如说我看到了两边的车厢都很挤，但是女性专用就女性优先车厢没有那么挤，我就愿意留在那儿，然后我也不是咸猪手，我觉得你好像也没有权利驱离我吧。 可是女性优先车厢设置的不就是为了防止性骚扰吗？如果它其实有男生也可以用的话，设置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呢？就是最后上的男生可能主要就是有一小波是像你这样真的赶时间，然后就想坐在女性车厢里面， 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车厢，是吗？ 有小波就是专门的咸猪手啊，防的就是他们啊，不得认真防吗？要不然防他干啥呀？来的说太怪异了。然后陌上花发说，中国古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是也有潘金莲和西门庆吗？就是重点不在于这个。他说月球来的说，要设定，然后保护女性的权益，是吗？你说要设定让大家强制驱离吗？月球来的还说了，说地铁人很多，大家都赶时间呢。 陌上花发还举了一个例子，说跟大禹治水一样，重点在于疏导而不在于堵。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关于这个话题啊， 所以想想， 其实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聊的话题就是聊的内容可以有很多，就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女性优先车厢和之前就是有一个网综节目讨论过的女性就是优先停车位是一类的话题，就说首先这样的话题拥有一个共性。我跟你说， 女性优先停车位听起来很好笑，你知道吗？ 对，你知道吗？就那为什么女性车厢不好笑呢？ 女性车厢不好笑，因为女性坐车的时候没有表现出开车的时候的一些怪癖。 但你知道，就是女性车厢让很多就是有一些网民，特别是女网民，会觉得说自己像是在动物园里被关在笼子里的大猩猩。 那她就去不坐这个车厢啊？ 对，但她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她就会觉得女性优先车厢会把女性做一个性别就是独立的给她框定在一个车厢里面。 哦， 明白我的意思吗？ 会觉得反而会就是似乎是被尊重和保护了，实际上反而有种被亵渎或者被怎么样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被就是关在笼子里的感觉， 被特殊关注的感觉。 对，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们的节目是为了听更多的不一样的声音嘛， 是 对不对？点儿点儿说应该保护男性的权益。对啊，很多男性也在高呼说为什么就是没有男性优先车厢。确实好像男性也没有什么 点儿点儿的名字好可爱，别人都是点点儿，他是点儿点儿，是点儿 点儿点儿点儿点儿， 两个都得用儿化音，点儿点儿 点儿点儿， 点儿点儿，也会这么叫你了，好不好？ 陌上花发说现在的骚扰那么多，主要是好多女孩子被骚扰之后都不太敢大声的斥责。 我会大声斥责， 对不对？ 我是超级大声斥责那种人，我会当着所有人骂他。我经过一次啦， 那你会揪他的头发吗？ 就是认真的性骚扰，这可以讲吗？ 可以讲。 我有次是在当时还上学呢，我当时跟我妈打电话呢，你知道吗？我在往学校海淀桥西那个书店走，去买东西，然后我在从学校小西门出去之后走那条路上，迎面走过来一个男生，跟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拍了一下我的屁股。 哇，这个是很 非常严重非常过分的性骚扰。然后刚我就那一瞬间转过身去，我妈电话还通着，我就用了我此生所有骂人的能力。我不会说具体的啦，因为没有一句能播。我用了我此生所有的能力在骂他，就是大概就是骂的就真的，但他根本就没有理我，他就急步走开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要大声斥责，不要让人觉得好像女孩子都很好欺负的样子啊。 对，是这样的。然后吴黄说觉得女性专用车厢，他其实我要纠正一下，他不是女性专用车厢，他是女性优先车厢。他认为是比较好，因为优先车厢感觉在中国大部分的，哦，他的意思是说感觉如果是女性专用车厢的话其实会比现在更好。 对的， 因为如果说女性优先车厢的话，感觉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的确是这个样子。刚才你念吴黄的留言的时候，我又想起来我经过的另外一起性骚扰。但是这个太严重了，我觉得不能聊。 好，那就不聊了。 待会儿插播的时候，播歌的时候，我跟你讲一讲。现在播首歌吧。这样，亲爱的朋友们，待会儿回来啊，大家可以继续讨论一下女性专用车厢还是女性优先车厢更好。 然后有什么就是想对我们说的话，一定要就在这个留言区给我们说，然后我们会一一的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因为 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有挺多可以说的。 是的， 月球来了说都有矛盾性啊，但是还是首先建立一个习惯。那就是特定吧。 是的。 对不对？然后陌上花发又说了，我们的社会对于咸猪手的打击，从文化到法律的力度都不够。 真有深度。 我感觉他就撸起了两把大刀砍向咸猪手。 先给大家，你先说。 月球来了说女性是弱势群体啊。其实月球来了你这样的说法，其实是现在很多女性主义者，或者是现在很多反对女性车厢的人所不想大家有的一个想法， 想被当做弱势群体。 这就是说女性不是弱势群体。OK， 吴黄说了，说珊珊你刚刚遇到那个人非常非常的 BT 啊，不可以这样。然后陌上花发说建立防止骚扰，真的设立防骚扰真的不是好事，导致更多的胆小女生就是更胆小。我没有太明白。 我觉得陌上花发每次留言我都要认真的想一想啦，或许他就是我们要好好想想，就是让更多的胆小女生更胆小是什么样的意思。 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就是我们不应该去设立一个类似于真空的环境去防止这样的骚扰的发生， 去把这些人 保护起 来，对，保护起 来， 这样会让他们更胆小。 如果你连着看，就懂陌上花发的意思了。他说，你设立的这个真空的保护环境，就像一个乌龟壳一样。 对， 胆小的女生会倾向于躲在里面。可是当她真的在乌龟壳以外遇到一些其他情况的时候，她会更加胆小。 看来月球来了是比较坚定的，觉得说我就是女生，对不对？我就是弱弱的。然后我觉得是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我也是觉得女生会，因为从先天的生理条件来讲，她的确就是偏弱的呀。 对，这一点其实我是赞同的。 对的， 就比如说从天生来说，我和你打架，我就能打过你。其实 不好说，我是美少女壮士， 壮士 本人， 请胜烈士一拜。 好了啦，咱们先听一首小歌好不好？我跟你讲一下我那个小秘密啊，一首 Good Day 半首了，十秒钟就回来。 好，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女性优先车厢，大家怎么看？所以我看出来了，月球来了，月球来的是很赞同这个女性优先车厢的，对不对？ 好像是这个样子，而且他是支持设立女性专用车厢的。 对，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在要进入下一个时段的就是之前，我很想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两个很有意思的图。 什么样子的图片呢？ 就是、这个是谷歌在妇女节那一天就是改的，因为你知道谷歌和百度其实这两个公司都会在特定的节日去改他们这个 logo 嘛，然后就改成相关的节日主题。然后这个是谷歌在妇女节的时候改成的 logo， 你看有医生，然后有那种类似于航天员，然后有不同职业的女性，然后组成了这样一个 logo， 而且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原型在这个地方 的。是 的。好，然后你再来看一下， 我还蛮喜欢这个设计的。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百度，就是一个穿着粉色蓬蓬裙的女生， 小公主 从八音盒里面站出来，然后说祝各位女神快乐。然后你知道这两个图有被网友拿出来做比较。 我知道你在语气当中就已经有了比较。 你能感觉到吗？ 是的。你看 Google 呢每年都会改，改得好棒，然后你再看看它。 对，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比较还挺明显的，就是你明显感觉到百度的这个就是对于女性的理解真的很惹到很多女生。因为并不是每个女生都喜欢粉红色，喜欢蓬蓬裙，喜欢八音盒，喜欢芭蕾。 是的， 你知道吗？ 不是每个女生都是小公主，都是有颗粉色少女心的，是不是？ 对，如果这个女生她有的是要去非洲拍大，就是拍大草原、拍动物迁徙的梦想，然后她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摔跤选手。那就这样的一个，就是百度上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就很容易让这样的女生觉得说，你对于女性的理解很不全面。 我们其实也不是在抨击某个公司的企业文化了，这只是他们在同一个点上做的一些小小的宣传的设计上面拿出来进行一个客观的比较和评价。 对，就是 A 公司和 B 公司了。 对的。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从这些小小的细节，我们还是能反映得出就是一个群体对于一件事情的一个认知的一个程度，对不对？ 是的，能看得出来了。好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这个时段呢跟大家探讨的话题是女性车厢那点事儿。因为在广东设立了女性车厢之后，一时间呢讨论非常的激烈，所以也希望听听大家的想法了。那大家如果有任何自己的想法，可以随时发送自己的观点到达花椒直播的活力982这个平台上面。当然了，你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观看我们的同时的在线播出了。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微信上面跟我们进行互动。 那陌上花发说要把建立车厢的钱在用在教育胆小的女孩子要大起胆子来的 这件事情 上。对， 你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教育是要不断的投入的，但是其实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我就稍微结一个小结吧啊，因为要进入下一个时段了，我们下一个时段会更和大家去讨论一些关于女性车厢引发的话题。我个人其实实际上是支持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就是因为我觉得首先你得做， 对，首先要做。 我觉得你的尝试，就是你既然都已经想了，你就先尝试，因为这个并不是说会带来严重的危害的一件事情。 对的。 其实我是觉得女性车厢它的设立这件事情，真正给女生带来的方便，可能还没有真正引发的这个讨论给人带来的意义重大。因为它其实引起了一个全国的一个讨论， 是的， 然后大家通过这个讨论能够更加的去明确一些我们怎么样真正的在正确的方法上去关爱，去保护，或者是说去平等的对待女性。对对， 我特别支持你的观点，就有的时候其实你先做了，然后让大家开启讨论，开启明智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向， 对， 是不是？ 大不了如果真的反对的人太多了，取消呗。 对， 对。 那关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新京报的一个评论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就是，但他还是蛮新闻学院派的写法的了，最后只能这么结尾。可是我就这样想没有什么坏处，他的意思就是，不管女性车厢是不是一件好事情，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抓着老鼠的就是好猫。那具体为什么这么多讨论呢？咱们先不要着急否定女性车厢。他说虽然没有对男乘客进行强制的劝离，虽然导致女性车厢好像并没有那么严格的女性车厢的作用，但是这些女性优先车厢的标识是公德规范和引导的 logo， 温风化雨的道德引导或许难以立马见效，但也能潜移默化当中涵养文明习惯。道德都是非强制的，但这不等于其无用，它也有法律替代不了的功能。我还是挺喜欢这段评价的。 喜欢。那我们给大家放一首歌，然后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时段。 是的，我们来听一首什么呢？我们吧，好不好？ OK。 记得大家在这个时候我们播歌的时候给我们顶一顶啊，发什么数字都行，发今天的日期也行。 大家要记得9:30如果上不了前10的话，我们谁都不能走哦。 对，谁都不能走，放学别走。 生活有选择，随心洒脱，扔掉冷漠的原则，是真的我。此刻的灯火璀璨落寞，放下了心里那一把锁，是真的我。爱笑的眼睛要哭过才更鲜活，更加有自信的闪烁，是真的我。的苹果有起有落，执着柔软不示弱，是真的我。 只有梦想的灵魂，我们能一路成真。多少人羡慕你我有这种缘分，能和我相爱的人去追求不离不分。若消失远去，留下身边的人，曾经是 有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正在生气的珊珊。 为什么生气啊？大家好，我是正在好奇珊珊为什么生气的水水。 我非常生气。 为什么？ 在8点半节目这个时段进入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在热门第25，非常不开心，希望大家可以帮我顶一顶。 现在成功 的，经过大家半小时的努力之后，我们变成了热门第50。怎么回事儿？你们是不是朋友？够不够意思？快点，一人点10个分享。 OK， 强制性点分享。 OK， 我们其实今天聊的是关于女性优先车厢这样的一个话题。 后上花发也说了，是因为话题比较沉重，大家在深思。 真的吗？ 真的很沉重吗？我觉得我们俩聊得很开心呢。 那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女性就是优先车厢里面的美女问题，好不好？ 可以。一瞬间不知道怎么聊，我只能聊帅哥问题。 没有了，其实我是想就是从刚刚那个角度继续接着聊了。因为其实刚刚一直在聊到就是关于就是女性优先车厢的就是这个性骚扰的防治的问题嘛。然后呢，其实我是想给大家一些数据，大早上的让大家就是在全天有一些谈资嘛。就如果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可以拽出 聊得更沉重了，我去，还给了点数据。来，什么数据呢？你继续来学习一下啊。谁说真的抱着充分的这个好奇心。 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来看，开设女性车厢的国度的状况普遍不佳。那根据就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6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排名当中显示，就开设了女性车厢的国家除了菲律宾之外，普遍在性别差距方面都排在了70名之后。比如像日本，虽然它是一个就是综合的排名挺高的国家，但是在144个国家里面，它在性别差距的排这个报告的排名当中是排在了111位，是很低的。 报告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觉得这些知识我在我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还是今年的谈资当中都用不到，该怎么办呢？ 忘掉它。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能不能用比较深入浅出的语言给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普遍来说，开设女性车厢的国家，它的男女不平等程度都比较高。 那就是开设女性车厢既对女性防骚扰没有 什么 明显的作 用，这么说吧，这么说吧，就是真正性别就是平等做得特别好的国家都没有开设女性车厢。 那当然了，性别平等做得特别好的国家就是性骚扰也会很少啊，是没有必要做女性 车厢。就比如说在德国，就是德国的就是一个官员在讲到就是这样的车厢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德国女性权益的叫做克里斯蒂娜·卢兹就表示说，设立这样的车厢隐含着女性被男性骚扰是一件可以容忍的事情的意思。我们需要的不是女性专用车厢，而是不论到哪里都有安全感。然后比如说还举出了在纽约的例子，就是纽约人们对于性骚扰这个问题非常的敏感，所以说就是有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受害者在受到骚扰和侵害时敢于指控，一旦起诉并认定性骚扰属实，后果也非常的严重。所以说尽管纽约的地铁没有女性车厢，但是依然被评为全球女性安全感最高的地铁。 真的，我好喜欢有安全感的地铁这个概念啊。就也希望咱们大家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找到更多的安全感。我觉得咱们俩聊的就有点稍微严肃，感觉很像写论文。如果我们把 女性车厢，延伸到男女关系、男女平等， 对， 延伸到男女相处，延伸到男生怎么哄女孩，延伸到到底该怎么谈恋爱。你觉得这样会太硬吗？ 不会，我觉得就是哄女孩这件事情可以聊一聊。嗯，你是觉得女孩就是怎么样，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我们俩会不会太就是没有职业道德，以及太没有自己的坚守了？ 没有，你听我问这个问题，就是 好的， 你觉得女孩有的时候就是你感觉你在被赞美，但其实你的内心很不爽，有没有这样的话？ 有， 比如说 美女，我只是美女的级别吗？什么意思？好歹也是女神级吧？有什么意见吗？云水， 我觉得我意见还挺大的。 什么意见呢？ 就是你还是把这个话题就转换到了自己的那个思路，然后你把我又拉到了和你同一个水平线，然后用你丰富的经验把我击败。 如果是你呢？我要认真想想这个问题啦。我知道你问这个问题的初衷，以及我理解你问这个问题的想法。就平时我明明被赞美，或者是感觉到因为我是女孩，一些他觉得你是女孩这样的借口，你得到了一些小小的尊重或者是谦让，但实际上内心不是很爽，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对我，是不是？ 你知道就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经常开玩笑嘛，我们俩平时也很熟啊，你会发现我经常会说我和你很熟，对不对？ 谁？我和你心连心， 连啥？ 同住地球村。干嘛是歌？这首歌写这么高干啥？然后呢，咱俩私下很熟，你会开玩笑。 然后平时你会发现我挺爱开玩笑的一句话是，我就经常说啊、哎，女孩嘛，工作那么努力干嘛？嫁人嫁对就好了。 嗯， 其实这句话很伤人，对不对？ 啊、这句话还蛮伤人的啦。 有吗？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对。 嗯， 对，那你是认真的讲这句话吗？ 但其实我不是真心的，我就是调侃了。 嗯， 我怎么可能真心的讲这种话呢？对不对？ 不好说。 我这么一个女性主义者。 一个大老爷们儿说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就特别注重女孩的权益，是吧？ 你被我逮到了哦，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是在就是国内比如说在内地 一个小小的误解 、因为其实在国外就是 feminist 就女性主义者我就不要再转这个英文词了。 滑铁卢 就是滑铁卢，对，就是我英文的滑铁卢在这一刻掉到了谷底。 是的。 然后其实大家就是在老师会问说现场有哪些女性主义者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场会有很多男生举手。其实男生是可以是女性主义者的，女性主义者、 我知道我知道、 并不就限于男， 充分认可男女平等以及充分尊重女性权益，可以这么概括吗？ 对。 明白，你还是一个蛮有担当的人啦。你的价值观和三观一直都很正嘛。但是聊到这儿，我要想一想，除了刚才你说的这一句女孩这么努力干嘛，嫁对人就好了嘛，这句话真的有惹到姑娘们。这首先我们肯定要承认嫁人是很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说女生嫁一个人有多么重要，而是这个男人娶一个女人，娶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也很重要。因为他是你终身的伴侣，你伴侣和你是不是有一样的视野，然后有一样的三观，对你人生的确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在实际生活当中也的确有因为伴侣比自己强太多，然后直接提升了自己的阶级，直接提升了自己的圈子，是有这样的现实情况的，对不对？而且你这样讲的出发点其实是因为这句话，因为这个观点。但其实真的会惹到女生们，我觉得大多数像我们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姑娘还是挺有自我意识的吧，就很希望独立的生活，然后有自己的圈子。比如说月球来的也说了，女生也需要圈子啊，所以工作算是一个圈子啦。 OK， 其他的我还没有想到有什么在惹我的哎。 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女性优先车厢出来以后会被骂这件事情还挺出乎我的意料的。就我没有想到国内会有这么多反弹的声音。因为其实一直以来女性主义或者是女权这样的一些就是概念来说都是极富争议性的。就是女生内部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那个讨论，特别是不同的观点。就比如说像今天会有月球来的这样的就是比较坚定的说，其实女性就是弱势群体，我们在生理上和男性就是有区别，对不对？然后没有必要说一定要 要把我们就是弄得和男生一模一样，然后我们和你一样强大。 嗯， 而且其实女性主义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那种，就是曾经有一个阶段，就是女性会努力的把自己弄得很男性化， 嗯， 然后去证明自己有力量。 是的，是的， 嗯， 要做跟男人一样的工种什么之类的， 对， 那是比较不理智的，或者是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就是吐使过劲儿了的，劲儿使大了的那种去号召自己的权益的做法，对不对？ 对，嗯 嗯，我是觉得，如果说女性是弱势群体，是因为女性在很多生活当中需要用力气的层面，表现出了自己生理上的柔弱。可是实际上，你要从心理层面来讲，不是有种说法说，女性是更高等的生物吗？会有这种讲法，对不对？你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为什么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呢？ 女性主义者应该会反对这样的说法。 女性主义者就是纯粹男女平等，对不对？ 就也不一定。 嗯 嗯，我觉得女性主义者这个词就是帽子戴下去以后，好像其实就是你自己理解的男女关系的感觉。 咱们这样吧，咱们还是不要讨论这个在全世界都是一个争论难题的话题了吧。 好啊好啊，嗯 嗯，我们聊点什么呢？云水，你不说这个时段你来拉主线吗？刚才放音乐的时候你说了我有三个观点，我三个层次，你倒是拉呀。 你以为拉起来那么简单？我在拉呀，但拉了以后大家都会发现有点沉重了。 嗯 嗯，其实我后面准备的一些就是数据更沉重。那、啊、怎么办？怎么办？ 就问你们怕不怕？ 嗯。就比如说，哎呀，那就分享一个轻松一点的吧。就是其实最近除了女性车厢之外，还有一个新闻也是挺有趣的， 嗯， 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一个国会参议员在联邦会议上给哭闹的孩子喂奶， 嗯， 然后同时继续发表演讲，也是火遍了就是很多人的朋友圈，也是火遍了网络。 嗯， 那这一位被称作家庭事业两手抓的妈妈，就是获得了很多很多的点赞。 嗯， 然后与此同时呢，大家就在讨论说女性优先车厢的问题。 嗯 嗯，我会发现这两个就是连接在一起还蛮有趣的，有没有？ 有，他在探讨一个女生正常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吧？比如说从女性车厢看出来的是，要么你看出来是女性在车厢上面或者在地铁上面公共交通这种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所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试图给她的保护和关注，包括会告诉大家如果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你要大声的呼吁出来，或者是大声的反抗，不要胆小，不要害怕恶势力。然后以及呢，从这个女妈妈，这个国会参议员的妈妈当中看到的就是女生应该怎么去平衡自己的工作和家庭。 嗯， 女生不应该是完全依附于家庭的，完全奉献给自己的老公的。 嗯，但你知道吗，其实就是有一个话题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男性就是也在这边振臂高呼， 嗯， 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得不到关注。 嗯，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社会上越讨论的人其实真的是越弱势，因为只有他弱势或者少数的时候，你才会讨论他。 对， 就比如说，就没有人去讨论男性的权益。 嗯 嗯， 没有人讨论吗？ 嗯，也没有女生的咸猪手，对不对？ 不好说， 女生是 这个社会很乱哦。可是按照你的逻辑，不应该是越讨论的人是越弱势的，因为他们强烈的发声的需求。 对呀， 对呀， 嗯。 那现在在讨论更多的是女生啊。 对呀， 那女生是弱势吗？ 女生是吧，我觉得。我觉得你的逻辑好严谨啊。 你怎么掉进这个坑里来的？我不太懂你的逻辑，于是。我以为你刚开始的观点是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男性在讨论。 对。 所以其实男性受关注的需求，嗯，心理需求更大。 嗯 嗯。 其实在我看来啊。 编 的。 等一下。 编花篮。好，我把逻辑理一理。 你理一理，我给你三秒钟，你理一理。你好了，来吧。 好，我来问你几个问题啊。 嗯， 那你觉得？ 我做好准备了。 好， 准备好了吗？ 那你觉得被讨论的一般来说是不是少数？ 不是。 为什么？ 被讨论的只是话多。 OK， 那你觉得， 讨论的人是话多， 嗯， 被讨论的也并不见得是少数吧？ 那你觉得，如果当你欲望很强烈，想要去表达的时候， 嗯， 是不是希望更多的人去倾听你的观点？ 是的。 那是不是代表说，在倾听你观点当中的人当中，很多人其实是不持有你这个观点的？ 是的。 是吧？ 嗯。 所以说，你就是弱势群体。 晕水， 好严谨的一个逻辑链啊！ 要不然再给你十秒钟理一理，好不好？ 不用了， 你进入结论是不是太快了一点？ 不用了，不用了。其实我是在想的一个问题是说，其实我们讨论的重点不在于说女性是不是弱势群体，而是女性她不想被贴上这样的一个标签。其实对我来说啊，我个人来说，我是觉得女性优先车厢和女性就是优先的停车位这样的就是事情发生在，我不知道在其他的国家怎么样。其实我是觉得如果发生在中国的话，是能给女生带来具体的福利的。 是的，是有具体的福利的。 是有具体的福利的。只是说可能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来说的话，会有一些真的争论和讨论。我觉得这一点是无可厚非。但其实我是觉得最好玩的一点是女性优先车厢让我们看到，就比如说关于性骚扰这个话题，其实和我们想象的那个是相反的一个路径。你有没有发现？ 对的，对的，对的。你的意思是他反而对性骚扰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是不是？ 然后让我们又重新去审视了性骚扰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意义之所在之一。 是的，而且我真的是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是理性的讨论，不管它是大范围的还是小范围的讨论，都是一件好事。所以引发讨论的这件事情它本身应该也是一件好事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觉得呢？ 对，因为你知道以前就是英国有一个女权组织叫做 FEAST， 就是他们叫菲斯特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他们的那个就是灵感来源就是说他们希望去展示女性的身体，就他们希望用最暴力的方式就是去展示一些他们的观点，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会比如说赤裸上身，然后在自己的胸部的地方去写一些话，然后在街上游行让大家去看见。然后他们的这样的做法其实在就国外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因为就是很极端嘛，然后呢又很暴力，就是视觉暴力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的时候这个女权组织开始卖胸罩， 我知道。 然后大家就开始 内衣广告是吗？ 就大家就开始觉得说这个味道就不对了。就是你一个女权组织，然后之前那么就是感觉那么冲击性强的去搞这些示威游行，然后最后你开始卖胸罩和利益扯上关系，然后大家就不干了。所以其实我有的时候就觉得， 包括前段时间好像是在丹麦还是在哪里有那个少女们上街游行抗议国家里面男人太少，穿着比基尼的那个， 好像是东欧吧， 好像那个也是最后证明是内衣广告。 真的吗？ 就是策划的一些商业活动，我印象中好像有这样的后补的信息，可是为了不打自己的脸我就没有说这件事情。但是今天打了啪啪的响。陌上花开说了，想想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其实在咱们所学的传播学领域里面，应该是沉默的螺旋这个概念能解释陌上花发想表达的概念， 对， 对 不对？月球来了说，女强人也是个别的好吗？宝宝伤心呢。什么意思啊？刚才我们俩串不上，我们俩特别容易断片。 我串得上。就是 你串 月球来的，他一直在想 心，我的心 串一串， 串一个同心圆。 同心圆，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 青春的不停转。然后呢？ 哒哒哒哒哒哒呼喊， 我们一起的，我们很 一起大声的呼喊，说声我爱你。哒哒哒哒哒哒哒，说声我想你。 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 好了啦。陌上花发说不是好事，怎么现在没人讨论随地吐痰了？什么意思？ 就是珊珊，你能不能就是试试去理解一下？ 我在认真的想，就是我的意思是，本来讨论这些事情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让别人 你知道 自己的言行， 在我的画面里出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就今天就一直在 repeat， 就一直在重复，就是你念一个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转过头来。什么意思啊？然后你又一条不啦不啦不啦，转过头来。 因为陌上花发的他的评论总是会让人多一点小小的思考。 我很喜欢陌上花发的， 我也很喜欢。比如说他的意思是，以前咱们经历过非常多的讨论，不要随地吐痰这件事情，现在不讨论了，但是随地吐痰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改善，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所以说，讨论的这件事情并没有，可能不是实质性的好事。我们之所以现在不讨论了，是因为讨论累了。也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你觉得有改善吗？ 没有， 没有，对不对？我觉得陌上花发是这个逻辑了。 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 很崩溃， 很崩溃，真的 很不爱这，真的是，真的在这里呼吁所有的人不要随地吐痰。嗯， 对，不要吐痰。 嗯，不要吐痰，太过分了啦。上花发说民国的时候还允许随地大小便，真的假的？这事还真是不知道。 没有 啦， 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或者是卫生条件之类的，随地大小便很不卫生哎。 嗯嗯，对的。来吧，咱们这个时段呢，今天的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今天跟大家探讨的是女性车厢这样的话题。虽然听起来好像聊的时候有点沉重啊，可实际上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如果我说，如果咱们一人分享一个特别酷的女生作为结尾，你觉得 OK 吗？ 特别酷的女生， 那我觉得好像的确是女孩应该怎么生活，也是大家很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 嗯， 包括女性车厢这个话题延伸出很多这样的思考和讨论嘛。 嗯， 到底一个女孩该怎么样生活呢？除了像刚才那个国会议员一样，工作生活两不误。 嗯， 我们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生活呢？是不是有很多身边的一些比较酷的姑娘可以给你一些生活的可能性？ 哎，我觉得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细节。 嗯， 就是我之前在伦敦的时候做过一期央视的一个节目。 不是我，是不是？打你！好了啦，你在伦敦的时候做过央视的节目，开讲了吗？ 对，然后就当时是马云做的嘉宾嘛。 嗯。 然后其实当时我是捕捉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有一个提问的嘉宾就是一直在讲到说自己是一个女博士，然后自己是在创业，然后自己在干嘛的时候，我有在看马云的表情，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鬼火神差的看到了马云，然后马云就是一直都是在那边平平淡淡，然后在那边摇头，然后啧啧啧啧的感觉，然后突然就是这个女生讲到说我一切都听我老公的时候， 嗯， 然后马云就是很欣慰的点了一个头，就 是 感觉很赞同的感觉。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了，一看你就是没有看那期。 对，你以为我每期都看吗？我连我自己去的我都不看。 对，然后马云的一个答案让我觉得其实实际上我不是特别赞同。嗯， 马云怎么说？ 马云说， 你问马云为什么他在说 为什么就是这一切发生了，就感、我就是问马云，我说其实我觉得你一直在营造一个你很尊重女生的一个假象。 嗯， 因为我观察到这个细节，在我理解你并不是很尊重女生。 嗯， 然后马云给出的一个他的回应是说，他觉得女生和男生的智慧不一样。 嗯， 他觉得男生是要不懂装懂。就是很多事情男生不懂的，他一定要觉得自己很懂，然后告诉女生自己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 嗯， 然后呢他就说女生一定要就是懂装不懂， 凭什么 就说自己就什么都懂，然后就装作很不懂，然后就是要很你做决定的样子。 那他还是比较大男子主义的呀，他还是 觉得 男强女弱的呀。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非常大男子主义，然后当时我在现场的时候其实就有点感觉到不是很开心，因为我就觉得，但你做节目嘛，你知道的，就是还是要表现的就是觉得很好的样子。但就是后来我自己回想，我会觉得其实这个是很多中国的男生，特别是我身边的很多的男生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想法。其实实际上他们就是觉得女性是一种附庸感的东西。 嗯， 所以其实我就最后想说的就是哈佛的那个校长嘛，就是哈佛第一任女性的校长讲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请叫我哈佛校长， 嗯， 而不是哈佛女校长。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女性车厢有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思考，除了在给女生带来更多的就是防止性骚扰或者防止这种不便的情况下，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在于让女性真正的能够把女性这个标先淡化下去。 嗯， 当你在想我要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时候，你要拥有的不是一个美好的女人的生活，而是一个美好的生活。 嗯， 只是这个生活里面有一些男人没有的部分，叫做女人。 嗯， 我觉得这样才是我真正希望大家去拥有的一个感觉。而一个男人去思考我要有一个好的生活的时候，我要首先思考的是作为一个人的生活，而不是作为一个男性的生活。 可是你知道吗，你讲到这件事情也让我想起了这个节目，我有次去开讲了。 嗯， 然后当时那位嘉宾是我本科时候的院长，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叫做孙其祥，孙其祥老师。他是那天是三八妇女节特别专场，他是作为三八红旗手的身份去的。 他是女生还是男生？ 他是女人，他是女人。他包括其中也讲到了一些女性的权益的问题。然后当时我有问他一个问题，我讲，就是现在大家关于女性的这些权益的思考到底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我们有的时候反而要就是振臂高呼，我们是女人，我们可以，这样反而显得是不是 很弱 、 因为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个手机拿起来， 是的， 然后就是一件我觉得就是 我不会跟你说珊珊、你看我能把这个手机拿起来、但如果比如我比如手断了，然后过一段时间，然后我能拿起这个手机的，我会很开心跟你说、啊，天哪，我把这个手机拿起来了、其实就是能力配备的问题。 对，但是其实他的回答我还蛮喜欢的。 他怎么说？ 他说最合理的最和谐的状态当然就是大家真正的男女平等，没有人去留意到性别这件事情。可是当这个改变发生之前，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需要一些女性站起来振臂高呼，站起来四乡奔走。 但说实话，我觉得那一天对我来说，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不会到来耶、因为我觉得两个性别之间的差距就是永远远的、只是说有可能又出现了一个阶段女性高过男性、其实在历史上比如说从人类的历史然后从社会的历史都是有很多就是时期是女性高于男性的呀、 是的， 我相信那个时期男性也会高呼说我们男性的权益在哪里、我们男性怎么怎么样、只是说就是彼此尊重的那个问题、我觉得你们觉得吗？ 我觉得是，我觉得很棒，咱俩这个结尾就完全是perfect， 就希望大家可以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啦，不管他是男生还是女生，把他当做你身边的一个生物去看待就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大家的生活当中充满爱，以及希望大家的世界都充满爱。 对，我们在宇宙的中心呼唤爱，这就是以上的今天的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那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那我和珊珊会在明天继续和大家带来最好的资讯，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自己的微博啦，个人微博、 我叫 算每天说一次、 鱼饮水，就是鱼喝水的那个鱼饮水， 是的、我叫吴珊珊双子座，明天见喽， 明天见， 一首 Good Day 送给大家， Good Day。